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就提到四项改善有关环评程序的措施，环境保护处助理处长负责环境评估的曾世荣。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优化程序可以将个时间缩减大约一半。 长春社公共事务经理吴希文 担心环评条例是可不可以做回它基本那个，就是为环境去做把关。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CIBS 人人广播， 光有病重空手道。 我是姚学明师傅。 空手道呢和任何武术都有，都光有病重的。很多人用柔中带光，我们是有两种武术、一就是传统式的空手道，另外呢就是一个运动型的，即是点到即止。功夫有时呢修法自如就仲难过真的打下去。 光有病重空手道， 我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2月9日，确诊者及密切接触者隔离或检疫期缩短至5日。 本港单日新增14373宗确诊，创7月以来新高。 港铁交代将军澳线事故初步报告，指车卡之间车钩缓冲器松开。 中国与沙特同意每两年于两国轮流举行一次元首会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0啊，12月9日，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先讲靶场嘅消息啊，今日由上午8至到晚上9，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呢个就系靶场嘅消息。另外想讲下有关于咧系疫情方面啦，寻日新增咧系14300多宗嘅确诊个案，系呢一个嘅数字嚟讲咧，仲有27宗嘅死亡个案嘅咁。另外喺一个嘅隔离检疫日数方面咧，就系喺今年2月咧做过一个调整嘅，就话如果咧系打咗至少两针嘅咧，最快可以隔离同埋或者系检疫7日啦。如果你是打了一針或者未打的話，就是要14日的在這個隔離檢疫那裡。最新的一個公布的醫務衛生局昨天就公布縮短這個隔離檢疫期，由今天起，如果是確診者或者是密切接觸者，在第四以及第五日是快測陰性的話，他們的隔離檢疫期就可以由原本的7日是縮減到5日，進一步縮減7日去到5日，但是條件就是在第四、第五日是快測陰性的。見到醫務衛生局副局長李夏欣就是解釋，就說檢視到9月至11月的密切接觸者的數目，就發現在5日之內已經能夠發現超過90%的個案，認為縮短檢疫期是不會增加傳播風險的。而為了確保政策一致，亦都是取消了從台灣或者海外地區抵港的旅客第六、第七日的快測，即是或者要求他们每天是快測去到第五日的。就是说这个安排是今日起是生效的。刚才提到缩短那个隔离期，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都提到说连续两日快測阴性就代表病毒量是很低的，不具传染性，也都可以给到相关的患者提早恢复正常的生活。但睇到咧，數據顯示咧，目前咧大約係只係有55%嘅患者咧可以喺第六、第七日喺快測陰性嘅啫。相信咧第四、第五日咧係做到陰性嘅人士咧係更加少嘅。你自己點睇咧？呢一個嘅調整18723111，確診者同埋密切接觸者啊，最快第四、第五日咧快測陰性嘅話咧，就可以係完曬成個嘅隔離同埋檢疫期啦。咁電話旁邊咧，又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醫務衛生局副局長李夏欣醫生，早晨。 早晨啊，早晨，你好，你好，朱乐文。 早晨，副局长，可唔可以讲下今次呢一个嘅叫放宽啦？咁最主要考虑嘅系咩嘅原因咧？同啲听众啊、观众都解释一下先啦。 好啊，好啊。嗱，咁其實我哋放寬咧，最主要嘅原因都係因為都係睇翻我哋嘅數字啦，即係以呢個科學為本、精準抗疫為一個原則，去優化所有現時我哋嘅政策嘅。咁、我哋透過分析一啲一男子嘅數字，再睇埋個情況，尤其是而家 Omicron 嘅情況，而我哋開放咗嗰、那個外邊入嚟嘅情況之後咧，我哋見到嗰、那個變異病毒株仍然都係一個 BA.5 為主導啦，都係 Omicron。咁我哋都覺得係可以有一個空間可以再調節一下，尤其是我哋嘅隔離同埋檢疫嘅時間嘅。咁隔離同埋檢疫嘅時間係個背後個原因係有啲唔同嘅。咁譬如咁講啦，喺隔離方面，即係話如果我係一個確診者，我哋現時隔離係14日嘅。但係如果接種咗兩針疫苗嘅話，而喺第六日同埋第七日嘅快速抗原測試為陰性咧，我哋就可以提早喺第七日就完成咗個隔離噶啦。如果未接種嘅話咧，我哋譬如又或者我只係打過一針嘅話，我需要隔離嘅時間咧就會係14日。咁喺第14日個快速抗原測試呈陰性咧，咁先照做完成嘅。咁我哋現時就會將呢一個改為乜嘢咧？我哋發覺無論你有打齊針定冇打齊針咧，其實那個發病率的時間都是差不多的，所以我們就希望可以看回市民本身的發病的情況，我們就調適了這個的隔離的時間。其實如果我真的是一個確診者的話，我都會收到一個隔離令是14日的，不過呢去到第四日和第五日的時間呢，確診者就可以做一個抗原快速測試，如果兩個連續兩個都是負的話，即是陰性的話呢，其實他就可以提前在第五日就可以完成這個隔離了。 為 什麼一定要做兩個的陰性的測試我們才可以放行呢？其實他最主要原因呢，就是我哋都希望確診者患咗病之後，佢真係可以完成隔離嘅時候咧，佢身體所有嘅病毒量，又或者佢會傳染第二個人嘅機會咧，係減到最低嘅。咁所以呢一關係靠一個兩個抗原測試連續嘅係一個陰性咧，嚟先學一個準成，可以減低個風險嘅。 呢、 個就係個隔離嘅情況啦。 OK， 我讲埋 检疫，你讲埋检疫先，简单讲。 检疫咧就系检疫嘅情况，即系话如果我系密切接触者啦、如果我系密切接触者嘅话，咁我就会收到一个检疫令嘅。咁、那个检疫令咧，其实现时嘅情况就系、是，如果我打好即系如果我系一个打齐针啦，即系两针嘅人嘅话咧，咁、其实我收到个检疫令咧，我就会系七日嘅。如果我系冇打齐嘅时候咧，即系一针嘅时候咧，我就系14日嘅。咁我哋要睇个数据。我哋睇翻曬啲數據咧，就係、是、如果第一、第二、第五、第七日咁樣先算啦。我哋發覺大部分咧，差唔多超過九成，如果我係一個緊密接觸者，我去到第五日嘅時候，如果要變成呢、這、一個確診者咧，大概九成三到咧已經會變咗噶啦。咁我哋基於咧，即係睇翻成個成本效益啊，有市民嘅便利啊，同埋個風險嚟睇咧，我哋覺得去到五日咧，其實已經好可以噶啦。咁所以咧，我哋就決定喺嗰個隔離嘅期上邊咧，檢疫的期上面就會改為五日，咁市民呢一個密切接觸者每日都要做呢一個抗原測試，去到第五日呢五日都是陰性的話咧，其實就即係你可以完成咗個檢疫型噶啦。咁、無論打齊針定冇打齊針咧，我哋都會改為五日嘅。 兩樣咧，一個係檢疫啦，一個就係隔離啦。檢疫就係講緊密切接觸者嘅。我想知咧，你話通常即係睇到話五日內揾到一啲確診嘅密切接觸者嗰個比率咧、就應該係超過九成嘅，五日內可以做到噶啦。咁，我想知道，因為你哋個講法係話九月六號至到十一月廿七號睇到呢啲數係所以有呢個咁嘅説法嘛。我想知道之前係點啊？係咪之前嚟講就係五日入邊呢啲嘅密切接觸者揾到確診係其實遠低過呢、這個超過九成呢一個嘅數字？咁所以之前咧就未有呢一個決定啦。咁去到你睇到最新嘅數字，就真係去到哇成超過九成，所以覺得咧喺衡量個風險之後咧就可以咁做啦。係咪咁咧？因為我見其實譬如醫管局嚟講咧，九月嘅時候已經俾一啲密切接觸者嘅員工咧可以家居檢疫到第五日啦，佢哋有陰性啦就可以第二日翻工。上個月再放鬆啲添，直情密切接觸者第二日如果佢快測陰性咧，都已經可以翻工，即係其實可以早啲縮短呢個密切接觸者嗰個嘅檢疫期咧。其實佢有啲咁嘅做法已經做緊嘅啦。點解喺睇完啲數之後會係而家先至有呢個決定咧？我想知而家個時機係點樣咧？ 好嗱，咁其实咧，虽然我就咁去讲一啲数字啦，睇下成个我哋放松一啲抗疫嘅政策嘅时候咧，我哋都要有其他因素睇嘅。 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看看其實在那個群體裏面我們那個感即是我們那個疫苗接種率即是說那個防疫的屏障有多厚。那我們其實在醫管局的時候呢大家都應該知道的醫管局的員工呢其實打疫苗已經打到九成幾就九成九咁滯㗎啦。咁其實佢哋嗰個防疫嘅面嗰個能力係好強嘅，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呢佢哋返工嘅時候呢亦都有足夠嘅保護衣同埋佢哋有足夠嘅知識呢去知道點樣可以保護自己同埋保護市民。所以相對嚟講呢喺嗰邊放鬆呢一個檢疫令呢係個我哋覺得個風險比較低嘅。咁而且佢哋亦都係每一日都要做測試嘅，佢哋返工都要做測試，肯定自己呢係冇一個變成一個確診者呢先可以返工。咁所以喺呢一個情況之下呢我哋係有啲穩覺得有啲穩妥嘅咁做。咁但如果將呢件事照版主管擺落去全香港市民可唔可以咁做呢咁我哋就會睇到一啲分別啦。第一個分別呢就係、是、其實全香港市民嗰個疫苗接種率係未去到九成九咁高啦呢、這個第一。而且有啲相對一啲重點嘅群人群呢一啲組別呢係比較相對低添。咁呢個係令我哋唔放心嘅嘢嚟嘅。第二呢我哋亦都要睇下究竟OK, 我哋而家現時嗰、那個Omicron 究竟係邊一個為一個主體多啲啦。如果好似我哋二月嘅時候我哋由BA.2 轉到BA.5 其實都有一個好好大嘅經歷啊，即係一個好唔好嘅經歷。我哋都擔心我哋逐步放鬆一個入境嘅政策嘅時候咧，引入嚟嘅變異病毒株會唔會同我哋本先BA.5多嘅有一個好大嘅分別？如果呢個時候放嘅話咧，我哋好擔心社會嘅承受能力係有問題，或者醫療系統嘅承受亦都有個壓力嘅。咁所以我哋喺調控之下，我哋都會睇翻究竟個病毒株主體係乜嘢啦，最多係乜嘢啦？個屏障。是怎樣的再加上如果數字我們看到是其實有這個機會的話我們都想逐樣逐樣扭鬆的在面試裡面其實昨天歐醫生都講到我們發覺開了這麼久個入,即是那個入境的政策改了這麼久現在我們的主要仍然都是 BA.5 的都大概是七成左右、而也都看到很多文獻 XBB 可能都不是真的那麼嚴峻但是可能會傳染性會強很多我們覺得都可以有空間而且亦都喺相比二三月嘅時候咧，我哋全體市民嘅接種率已經高咗好多。二三月嘅時候得10% 人打三針嘅啫，而家已經去到咁高啦。咁所以我哋都覺得啊，都可以係一個時候可以扭鬆呢件事啦。 Okay. Okay. 當然，如果情況再好啲，可唔可以再扭鬆咧？我哋亦都希望想逐步咁樣去復常嘅。 頭先提到同二三月嘅比較啦，例如而家接種率已經高咗好多等等啦。咁嗱，見到咧內地近日都有一個新十條嗰個防疫措施嘅放寬。其中就包括市民去到啲特殊場所，以外嘅地方咧就唔使係掃健康碼噶啦。特殊場所就係嗰啲養老院啊等等啦，學校啊等等啦，以外嘅地方就唔使掃健康碼。香港雖然唔能夠即係直接同內地完全係比較啦，但係可唔可以參考某啲做法，例如安心出行啊或者疫苗通行證呢啲要求都可以取消咧？如果唔取消，其實而家又等緊啲咩考慮啲咩咧？ 好嗱，我哋其實都不斷強調嘅，就係唔好直接去比較同其他地方嘅防疫政策啦，因為每個地方都有自己唔同嘅壓力點，醫療系統嗰個承受能力，又或者社會層面上面嘅壓力啊、樽頸喺邊，我哋都係唔同嘅。而且每個地方嘅防疫屏障亦都有唔同，所以如果佢就咁比較咧，嗰、那個睇法就會唔全面同埋唔中肯啊。咁但係我亦都好贊成嘅，咁人哋有啲防疫嘅政策，我哋都可以作為參考。咁在現時的情況呢，我們都知道內地呢是一些都是用一個風險可控的方法去做，其實跟我們本身在香港的情況都是一樣，我們都是想用風險可控，同埋我哋大家嘅原則咧，都係最大努力去保障人民嘅身體健康嘅。咁、而我哋咧，希望睇嗰啲數據，科學為本，精準抗疫咧，喺有風險可控之下咧，去鬆一啲防疫政策。咁而我哋覺得喺香港現時嘅情況，高風險嘅地方仍然係安老院舍啊、醫院啊，又或者會除口罩飲食嘅場所。咁所以我哋希望都有啲防疫措施咧，可以保障到市民。如果你冇打針嘅，希望你保障。唔好去一啲咁高風險嘅地方啦，又或者你打咗針嘅、我亦都希望可以保護得到你嘅。咁、okay. 所以某程度，我哋呢啲咁嘅政策仍然會喺度。不過咁，因為而家咧其實疫情咧仍然係喺向上升嘅階段啊，呢段時間，所以喺呢一刻我哋話要扭鬆咧，呢、這個可能就唔係我哋嘅首選啦、不過當疫情再放緩嘅時候咧、我哋覺得係有空間可以再調適呢啲嘢嘅。 疫情放緩就係純粹睇個確診數字，亦都使唔使睇埋接種率去到某一個位置可以放鬆咧？ 都唔 唔係嘅。其實去到呢一度呢、這個部分咧，我哋最重要嘅睇係其實個醫療體系係點嘅啫。咁、 okay, 抗疫咗咁耐啦，即係三年啦就嚟。我哋除咗確診數字，其實呢個數字嚟俾我哋個背後嘅意思係乜嘢咧？即係一個代表有幾多人會去醫院度求醫。醫院我係講埋包括我哋嘅診所求醫嘅。咁、 okay, okay. 我哋好希望咧，成個醫療體系係一個健康嘅情況，可以照顧到新冠，亦都照顧到非新冠嘅病人。所以醫療體系嘅承受力係我哋最重要要睇嘅一點嚟嘅。 嗯嗯，嗱，二價疫苗嗰度今日起啦，18歲或以上人士咧可以係預約伏必泰二價疫苗咧作為第三或者第四針疫苗嘅咁。其實點揀咧？應該啲市民揀第三針嗰陣，可以揀初代，可以揀科興嘅嘛。咁應該點揀咧？又？ 嗱 ，OK， 其实咧，我哋觉得个原则咧系快啲打系最好嘅，即系边一个都好，你系快啲打嘅。咁二价疫苗咧，其实亦都有文献讲过，可能会对 Omicron 特别好啦。咁我觉得呢个纯粹市民自己嘅选择权嚟嘅，你打边一只都好，而且亦都有好多数据曾经已经显示过，原本嘅科兴或者伏必泰咧，其实都好有效可以防重症、防死亡。咁、所以只系市民自己你想选择打咩噶。咁我自己觉得咧就如果以即系其实对一个普通市民嚟讲咧，呢三只个功效应该都系好好嘅，所以都唔需要担心你想打边个就冇乜所谓嘅。 OK， 好啊，唔该晒副局长，同你倾到呢度先。 好。 啱啱傾過咧，係醫務衛生局副局長李夏欣，咁啊，其中咧就提到最新嘅做法啊，公布咗有關於縮短呢一個嘅隔離，即係一啲確診者同埋一啲嘅密切接觸者嘅檢疫期。今日起啊，若果係確診者或者以及密切接觸者咧，喺第四、第五日咧，佢哋係快測陰性嘅話咧，無論係隔離或者係檢疫期咧，都可以由原本7日減到去5日嘅。點睇呢一個嘅做法咧？1872311，我哋又請到位嘉賓同我哋傾啊。電話旁邊有港大生物醫學學院教授金東顏，早晨。 早晨，朱乐文。 早晨，教授，可唔可以你自己点睇最新呢一个嘅放宽咧？喺确诊同埋密切接触者嗰个嘅隔离检疫期嗰度，七变五，最快五啦，咁即系5日咁样。点睇呢一个放宽？ 咁其实佢主要系一个微调嚟嘅啫，即系唔系话一个好大嘅转变嚟嘅。咁即系多数嗰啲人咧，如果系密切接触者更加啦，即系如果系真系感染咧，咁如果你打咗疫苗咧，到五日以后咧。佢其實嗰個感染性，即係傳染性咧，其實就係比較低嘅。咁而且我哋其實仲有一條咁啊，即係靠市民自覺啦。咁佢係要去做嗰個抗原檢測噶嘛。如果佢第五日都仲係陽性嘅，咁佢就即係都係仲係唔可以結束嗰個居家隔離字啊嘛。咁即係同原先咧就唔係話有好大嘅分別嘅。即係如果佢已經陰性咗啦，咁其實佢嗰個傳染性咧就好更加少啦，即係比較安全啦。 咁、 okay. 所以呢一個係一個唔係話一個唔需要太過擔心佢話佢俾我哋嗰個社會有增加咗個感染風險啊等等嘅、因為咧我哋其實最主要都係相信市民嗰、那個即係文明嘅程度同埋服從性其實係好好嘅我哋。 但你點睇？因為我見政府嘅講法咧就話，如果六七日咧係快測陰性，都係得55%左右嘅患者嘅啫。以患者嚟講，如果四五日可以去到陰性，其實多唔多嘅咧？ 其實咧就睇你嘅情況嘅啫。即係咧，你估嗰啲打過曬疫苗啊嗰啲人咧，其實咧就係、是、有嘅，但係咧都即係你從政府嘅數據都見到，其實咧就係、是、仲有啲未係可以陰性嘅。咁你未係陰性嗰啲都唔可以結束隔離啦，第一件事就。咁第二件事呢就係話其實我哋嗰個快測呢其實佢都可以反映到嗰個傳染性嘅。如果你係快測呢係陰性，咁佢嗰個傳染性就係低啲。 所以我就話如果去到四五日係咪應該其實都好少人可以四五日係快測係陰性而係可以離開到呢完到個檢疫期呢完到個隔離期呢係咪好少呢 其实是偏少的不是、 okay. 即是多数的朋友多数都可能在第五六这样的。 嗯因为今次仲有就是无论你有打针还是没有打针你是即是第四五日是阴性的话你确诊了都可以是完了整个的隔离期的。这个风险你觉得是不是没有分别的有没有打针都 即是本来来讲的是有打针那些呢就是呢那个成個嗰個傳播期、傳染期咧，係會縮短啲啊，即係嗰個釋放病毒嗰個時期咧，會短啲嘅。咁、但係而家我哋其實咧，就係、是、如果你整體嗰個人口嚟睇咧，就打針率已經好高啦。即係90%啦。咁到咗即係剩翻係一小部分人啫。咁、那、嗰、個、少一部分嘅咧， 因為如果我哋有嗰個抗原檢測喺度頂住咧，咁、其實都係可以係有一個風險保障喺度嚟嘅。 嗯嗯，頭先教授提到話快測都係即係叫一重保障啦。咁啊，而家話除咗話確診者同埋密切接觸者嗰個嘅檢疫期、隔離期放寬之外咧，一啲海外抵港嘅人士咧，快測嗰個日數嘅要求咧都縮短咗五日啫。咁你覺得五日又夠唔夠咧？ 咁其實佢如果係由海外嚟嘅話咧，如果佢係喺第六、第七日先至會變陽性嘅話咧，其實即係咧，佢喺我哋香港社區感染嗰個可能性仲大過佢係由即係入境嗰陣時嚟嘅嗰個可能性嘅。咁所以咧，就係即係我哋做五日咧，應該係都幾足夠嘅。 嗯，整體嚟講，教授你點睇呢一波嘅疫情啊？預計幾時會去到頂咁？ 即係其實我哋總體嚟講咧，而家嗰個疫情係微升嚟嘅啫。咁即係究竟係咩原因咧？咁有啲人估佢咧，可能係因為係我哋嗰啲抗體嘅水平咧就跌咗啲啊咁樣樣啦。咁但係咧就總體嚟講，其實係比較平穩嘅，係一個可能係一個少少嘅波嚟嘅啫，唔係話咧會一直會升嘅，因為我哋其實咧即係多數嘅市民係有一個混合嘅嗰個免疫力，即係通過自然感染同埋打疫苗咧。这个事实基本上是没有改变到的。 OK， 嗱，教授，我哋时间差不多，转头回嚟再倾过。 好， 啱啱倾过就是港大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东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单日新增1437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是七月以来最高，再多27个患者死亡。当局相信疫情仍然有上升趋势，决定维持现行社交距离措施至到今个月28号，即是圣诞假期仍然维持口罩令等的安排。但即日起，隔离令和检疫令会有调整。確診者和密切接觸者的隔離和檢疫時間將會縮短至五日。至於從外地來港人士，要每日做快測的日數也都會由七日減至五日，但維持抵港當日和第二日要做核酸檢測。醫務衛生局副局長李夏欣強調，有關調整要以科學為本，便民利民，風險相當低，和內地放寬措施沒有直接關係。正在沙特阿拉伯訪問的國家主席習近平先後與沙特王儲穆罕默德和沙特國王薩勒曼會談。習近平向穆罕默德表示，沙特是多極化世界中一支重要獨立力量，當前國際和地區形勢深刻複雜演變，中沙關係的戰略性和全局性更加突顯，中方將發展對沙特關係置於外交全局，尤其是中東外交的優先方向，願助力沙特經濟多元化發展，與沙方加強能源政策溝通協調，擴大原油貿易規模。穆罕默德表示，願意與中方擴大貿易和相互投資，歡迎更多中國企業參加沙特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和能源項目合作。習近平和薩勒曼會面的時候，雙方簽署中沙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協議，同意每兩年輪流舉行一次元首會晤。國際樂壇天后 Celine Dion 透露，自己患上罕見的神經系統疾病僵硬人綜合症，決定押後原定明年2月展開的巡迴演出。Celine Dion 在社交媒體表示，她的肌肉會不受控制地痙攣，痙攣影響她日常生活的各方面，有時會導致行路困難，而且無法好像以往那樣用聲帶唱歌，她別無選擇，只能夠專注自己的健康。Celine Dion 表示，有一支優秀的醫療團隊協助她，以恢復力量和能力，但承認是一場鬥爭，唱歌是他最喜欢做的事，希望早日康复，在舞台上为乐迷表演。美日韩三国的北韩核问题首席代表将会在下星期一至星期二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双边和三边会议。南韩外交部表示，

本港单日新增14373宗确诊，创七月以来新高。 港铁交代将军澳线事故初步报告，指车卡之间车钩缓冲器松开。 中国与沙特同意每两年于两国轮流举行一次元首会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最新的做法，医务卫生局公布了，就是确诊者的隔离期、密切接触者的检疫期，如果在第四、第五日他们都是快测阴性的话，隔离和检疫期都可以由原本最快七日是可以缩减到五日。你自己怎么看呢？1872311。疫情来讲，昨天新增14000多宗的确诊个案，继续跟金东彦教授谈。电话旁边有港大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东彦。 你好， 早晨，教授。头先讲到话，即系呢一波嘅疫情啦，你先就话预计都唔会系一路升上去嘅。咁但系大家就关心对医疗系统嘅影响啦。你自己估计暂时呢一个嘅数字会唔会对本港嘅医疗系统都有啲影响？ 即系可能而家系有轻微嘅影响嘅，但系咧，我哋有一个好重要嘅观念咧，就系话我哋究竟咧，即系我哋而家所采取嘅对于呢个新冠嘅嗰个处置嘅方法咧。其实是不是还是有放宽的余地，即是医院里面啊、 嗯、 即是说你譬如说是不是可以将他有一些病人呢，其实是可以摆在普通病房的，即是好像当了他是流感或者是其他的传染病这样来做呢，那呢即是如果这样的话呢，是可以释放到一些资源的，比如说呢、嗯、你可不可以给私家医生来看这些新冠的病人呢，那呢即是唔需要好似而家咁樣，我哋因為而家咧基本上都係用咗一種咧好嚴嘅嗰個做法嚟對付佢嘅、 嗯。 你見即係中國內地而家都開始話向即係寬鬆一啲嘅嗰個方向行，咁、 嗯、 即係其實咧就全世界都係向緊同一個方向噶啦。 嗯 ，OK。早前咧，內地就公布了一個新十條啊，即係一啲放寬嘅防疫措施，其中包括就係俾一啲市民咧喺特殊場所以外嘅地方都唔使再掃健康碼啦。咁有啲講法就話係咪都可以香港有啲參考嘅地方咧？對於呢啲放寬措施，包括譬如話安心出行同埋疫苗通行證，係咪可以唔使做咧，或者可以取消咧？有啲咩條件咧？咁你自己嘅睇法係點咧？有冇啲可以參考嘅地方咧？喺內地方面？ 其实当然是我哋好多内地嘅做法，我哋可以参考。咁其实内地亦都系参考咗我哋啲做法。佢今云咧，其实最主要两件事，一个咧就系抗原检测，一个咧就居家隔离。其实都系我哋香港咧做得成功嘅地方。咁所以其实两地好多嘢真系可以互相参考嘅，即系主要系根据你个科学嚟做就得噶啦。咁咧，至于你话嗰个疫苗通行证咧，其实我哋唯一嘅有一个。香港嗰個社區裏面最大一個隱憂咧，就係有成11000嘅80歲以上嘅老人家咧，就係一針疫苗都冇打嘅。即係如果我哋有乜嘢法子咧，係使呢啲60歲或者係80歲以上老人家打多啲疫苗，打曬疫苗，咁嘅話咧，其實我哋就可以咧就行快行多啲嘅。 嗯。咁就即係個前提就係可能係同個接種率係掛鈎咯，即係咪取消呢啲措施嘅時候？ 我覺得係即係應該考慮到呢一點，除非你話即係其實對於嗰、那個即係鼓勵啲老人家嚟打疫苗咧，已經係完全無效啦。 嗯， 咁嘅時候咧，我哋就係咪需要即係考慮變招咧？咁 我見你喺訪問度係咪都提到話啊，可以參考內地，譬如減少核酸檢測嘅呢啲方向，喺邊啲位可以參考咧？又 咁即係其實好多地方咧，即係我哋而家仲係測得比較多嘅。咁包括埋咧，即係嗰啲院舍啊，嗰啲人咧，同埋咧佢入境嗰啲人咧，基本上都要去嗰個檢測中心裏面去檢測嘅。 嗯。 咁咧，如果呢兩批嘅人混合咧，其實會唔會係提高咗一個交叉感染嗰個風險咧？其實都要可以諗下嘅。即係如果需要嘅話，譬如需唔需要錯開時間啊，或者錯開日子俾佢哋去咧？因為咧，佢如果你係有一批人係風險高啲嘅。即係比如講入境嗰啲人，你覺得佢係即係陽性率高啲嘅，咁同埋我哋去院舍嗰啲係去高危噶嘛，嗰啲從業員係，咁你一唔小心嘅話，如果你帶咗入去，咁反而仲弊。咁咧，其實咧，我哋嗰個抗原檢測咧，其實就唔係話佢嗰個精確性，即係話佢嗰個特異性或者係佢個靈敏度咧係差，而係咧，如果你係連續做三次抗原咧，肯定比你做一次嗰個核酸咧係好嘅。即包括我哋強檢， 問題我哋其實係咪需要有一個制度呢，即係可以即係俾嗰啲市民或者係即係要檢查呢啲朋友呢，係可以報告到佢嗰個陰性結果，即係保證佢一定有做按規矩做咗呢、這個核酸。因為呢我哋而家譬如強檢，咁佢如果唔係強檢呢，佢可能呢你派咗抗原俾佢佢都唔做咁。咁呢就可能漏咗啲人啫。咁其實如果你係如果唔係嘅話呢，佢係只要其實市民係配合嘅話，你俾抗原佢做三日呢，其實仲準過你去一次做一次核酸。 OK， 头先讲到话新十条内地嗰个嘅放宽措施，大家都会即系关注到，其实对内地成个疫情会唔会有啲大影响呢？例如一啲爆发式嘅确诊嘅个案出现呢，如果系嘅话，会维持几耐，又会几时先至回落翻呢？咁你自己嘅评估系点？ 嗱，其实呢佢而家即系咁样放宽法呢，即系失惊无神一下子，即系唔系准备得十分之好，又系一个冬天嘅情况下放宽呢，其实出现嗰只叫做。即係海嘯式爆發嘅，好似我哋二月到四月嗰時嗰個情形咧，其實嗰個可能性係大嘅。咁所以其實咧係真係要好小心嘅。咁你話佢幾時可以咧結束到呢個海嘯式嘅爆發咧？我哋香港咧就係二至四月啦。咁但係咧就唔係度度都好似香港咁好彩，同埋好似我哋做得咁樣樣嘅。即係你比如講台灣咧，佢由五月開始就係佢係主動放開添啦。佢主動放開，佢到五月到而家十二月咧，一直都係未停過嘅。佢而且咧係有兩波嘅，即係佢一波咧可能係唔夠高，所以咧佢係頂唔住。佢第二波又係一樣咁高嘅，咁呢種情況都有嘅。咁啊，新加坡咧就係佢有一波比較高，然後後邊咧跟住有兩波，所以咧就係唔係話咧佢係即係一定咧就係話可以喺兩個月內全部都搞掂曬嘅全中國。咁我咧就係唔係好贊成咁嘅。即係佢哋話佢即係希望佢快啲結束，咁我覺得佢喺即係嗰個願望係好好啦。你話喺兩個月，咁但係佢而且咧，即係最緊要其實佢你要講清楚你嗰個目標喺邊度，你係咪將呢個防重症防死亡，即係好似香港咁，同埋咧就係保醫院，咁咧就係保啲老人，咁咧作為呢個最高目標，咁你又要有啲真係有幾條防線咧，一定要去即係做得好，咁先至有可能咧。是达成这个这样的目标。 OK， 但是看他们的医疗系统是不是应付到呢？暂时看。 暂时看其实他是有很多还是未改过来。即是譬如说他说他 不用测核酸那他以前 是48小时核酸才入到医院。但是呢你如果不做核酸的话呢你就一定要做抗原。Okay. 即是你或者延长做抗原或者你几耐时间去做抗原。如果不是的话呢那你就即是即係等於話，哦，你夠照入嚟啦，咁啊好容易就發生呢個院內感染。咁你院內感染咧，就係、是、根本你就保唔住嗰、那個佢嗰啲住院啊， okay. 或者係嗰個門診。 OK， 好啊，唔該曬金東亞教授同你傾到呢度。金東亞教授咧就係港大生物醫學學院教授，講到香港咧最新嘅放寬情況啦，關於檢疫同埋隔離期。咁另外一啲內地嘅新措施，亦都講到話啊，即係預計到之後個影響係點啦。咁又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又想同大家講下咧有關於信用卡方面啊，見到咧係早前有報道提到咧，話近日咧有一啲咧嚟自渣打银行嘅信用卡嘅客户啦，佢哋收到一啲交易嘅短信通知，就话录得的多次嘅小额外币交易，但系呢啲交易咧佢哋冇经过授权嘅，咁就怀疑咧信用卡被盗用。渣打嚟讲咧最新嘅说法咧就系话。已經咧係就住啲可疑嘅信用卡交易咧，係即時實施監測措施啦，已經見到顯著成效，問題交易量咧已經大幅下降。事件中僅有1%嘅信用卡嘅帳户受到影響，客户可以繼續安心咧係使用渣打信用卡嘅。咁亦都提到咧話已經啟動咗呢個信用卡嘅退款保障機制啦，由下星期一起咧係陸續安排退款，預計可以喺一個禮拜內完成。今次嘅事件咧亦都有一啲嘅客户咧喺渣打嘅 Facebook 嗰度咧係反映個情況啦，就話喺短時間內係被盜用十幾次啊，因為有但係佢哋就提到話俾客户服務熱線繁忙啊，幾個鐘頭都打唔通啊，亦都有啲提到咧。话一度未能够经过手机应用程式咧，系暂时冻结涉事嘅信用卡嘅咁。请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今次呢个事件先。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黄凤娴，有冇留意到市民反映呢个渣得仲卡被盗用？今次呢个事件有冇收到相关投诉咧？ 因为我哋嗱，虽然唔系太多，但系我哋咧喺六号到八号啦吓，都收到接获有八宗投诉，就系、是有关于呢一个信用卡呢个怀疑被盗用呢一啲投诉嘅。咁、里面嘅内容咧都系大同小异嘅，咁都系讲紧咧就系、是、唔知点解出现咗好多美金嘅小额嘅交易啦。咁但係呢就當打電話去到客戶服務啦，又或者係諗住去鎖嗰啲信用卡嗰陣時呢做唔到啊，特別係嗰個客戶服務嗰個中心嗰方面呢就真係無論任何方法都係搵唔到，即係打唔到入去。咁所以呢啲消費者就覺得喺呢啲情況之下梗係好擔心自己張卡會唔會之後自己要付上個代價，即係自己要畀錢啦，咁所以呢都係嚟消費會嗰個投訴。 涉事嘅金額雖然話小額啦，但係去到幾多㗎最多可能？ 喺呢八個個案裡面呢就涉及嘅總金都唔话太细嘅，总共88,000元，即系话平均每一个咧就系11,100元到咯。 嗯，有冇啲系多次盗用噶？见到有啲咁讲法噶嘛？ 都有嘅，但系啲消费者咧，佢哋冇好仔细，因为啱啱系呢两三日收，佢哋冇好仔细话系几多次。咁、但系咧都系话系起码即系多，即系佢哋讲嘅嘅说法就系都系多次盗用，即系我谂起码有几次咁上下嘅一啲咩情况咯。 今次算不算是一个罕见的事件呢？即是消委会过往处理的个案里面，因为集中在同一间银行那里。 都算是很少有的情况，因为现在是讲一个可以说黑客是试图去进入一个系统那里嘛。那过往那些就是个别的情况，就是个别的信用卡盗用的情况，那然后那个处理不好的时候呢就来了我们消委会的投诉了。咁但係咧，今次咧就係比較集體啲，即係其實你講話1%咧都唔少嘅喎，因為我哋雖然我而家掌握唔到數據啦，但係若果呢一個發卡銀行係已經有幾十萬客户嘅話，1%咁都係有可以話有幾萬客嘅咯喎，或者係有幾千客，咁所以咧就係、是、即係都唔係話一件小事，同埋咧喺成個個呢件事件裏面咧，係帶出好多信息俾我哋咧，不論係對消費者啦，或者係對商户咧，即係啲發卡銀行啦嚇，同埋啲機構啦，都係有一個好大嘅信息係俾大家係需要知道嘅。 最主要嘅信息係啲咩咧？同埋我想知道今次你哋收到呢啲個案，消委會係做咗啲乜嘢行動，點樣協助我哋咧？啲客户 咁當然，我哋一收到之後咧，就即時已經建議個消費者去報警啦。咁加埋咧，因為始終都一定要去警方嗰邊備案啦。咁、另外咧，就是、我哋亦都係同發卡銀行咧，已經係好積極咁樣聯絡咧，去幫嗰個消費者去處理翻相關嘅問題啦。咁呢個都係我哋已經即時處理咗噶啦。咁如果去翻有啲乜嘢信息去帶俾市民大眾，即係啲其他人啦嚇，咁另外發卡機構咧，我兩邊逐樣講啦。咁首先咧就係、是、個消費者，其實而家我哋咧已經好多電子消費噶啦，因為大家已經慣咗電子錢包，用信用卡已經係非常之習慣。咁但係咧，消費者有冇個習慣，每一次去消費完之後去睇翻自己嗰張帳單，或者係若果你係已經有掛同你嗰個網上理財銀行係已經係有即係你已經有呢個銀行户口咧，咁其實咧你真係有冇一個習慣成日去睇翻自己本身嗰、那個消費係咪正確咧？咁呢一個咧其實係話緊俾大家聽嘅，即係大家其實應該要做呢一件事嘅。咁如果你唔成日有一個咁嘅習慣去查閲個帳目嘅話咧，咁當然就即係萬一係你之前係俾人盜用咗，你係可能會好遲先會發現啦。咁當然啊，亦都要提翻咧，就係、是、當你去查閲呢啲帳目嗰陣時咧，都一定要喺一個安全情況之下去查閲啦。因為如果你喺街嗰度用 WiFi 嘅話，嗰、那個 WiFi 唔係咁安全嘅，都係有一個風險喺度嘅。咁另外咧就係、是。其實你自己本身張信用卡都要檢視翻下，自己要諗清楚，究竟我消費上限咧係咪要定得好高？因為好多時咧，即係啲銀行咧都會俾一個好高嘅信用，即係嗰個消費上限俾你嘅。咁但係如果定得太高嗰陣時，萬一俾人盜用嘅話咧，可能你損失個金額亦都會越大。咁但係究竟發卡銀行會唔會賠翻俾你？退翻款俾你咧？這個都係未知之數。好多時都係要經過查核之後先至會決定。咁過往我哋收到啲投訴咧，亦都係有講到咧，就係話已經通知咗啦，俾佢查啦。查完之後話唔關睇唔到有異常嘅問題，係一定要個消費者去俾錢。咁所以咧喺呢啲情況底下咧，咁若果你嗰個消費金額係即係個上限 set 定得太高嘅話咧，咁都係有一個風險喺度咯。咁另外咧就係、是、大家都要睇一睇翻啦，當你將信用卡 究竟是不是真的每一间发卡银行都可以给你在网上面可以如果有异常情况的时候譬如说盗用是可以即时锁卡。因为虽然我掌握不到这个情况但是呢、可能是未必张张信用卡都得，咁所以咧就不论喺银行嗰方面啦，或者系消费者咧，其实自己都要睇翻下究竟系咪得啦，咁同埋知道喺边一个位，因为就算你话平时都好，你系网上理财或者系用翻你个账户，你咪成日入去，你唔知嗰个位喺边度噶嘛，咁都要留意翻呢一啲咁嘅情况。咁另外啦，就系、是、我哋都有投诉咧，系睇到咧就系、是、外籍人士啊，因为当佢哋收到一啲信息咧，佢哋话系借中文。所以其實他們根本不知道他講的什 麼。那這個涉及到發卡機構的情況，還是跟他們和發卡機構之間應該怎麼定的語文溝通那裡？ 對了，所以呢、我也都拉到去就是這個發卡 機構和這個銀行那方面的問題了、第一就是那個語文那方面，如果那個是一個外籍人士的話，那那個那個言語那方面的選項是不是要再清楚一點告訴人聽，又或者如果他是不知道的話，是不是應該我們現在香港可以是中英文都是會給呢，即是一個訊息裡面，那這個呢是應該要再去看一看的。那另外啦，如果是發卡銀行和機構那方面呢、究竟他們的系統網絡是不是安全，是不是足夠，是不是高規格，個人資料是不是好好地去保障呢？那我想就住呢個事件咧，係應該、 okay. 我諗所有嘅發卡銀行同埋機構咧，都應該要再檢視翻佢哋嗰個安全性嘅。咁、另外咧就係、是一個網上嗰個帳户或者係銀行嗰個理財啦，頭先都有提到啦，究竟有冇設置功能俾個消費者係可以鎖卡嘅，係有一個好方便呢個功能。咁、 okay. 但係亦都有冇教育個消費者究竟喺邊一度去鎖卡咧？咁、我覺得係第二點需要留意啦。咁第三點咧。就是個客戶服務啦，即係當有呢啲事故發生嗰陣時候，自然電話多、email 多，好多好多查詢。咁但係如果你個客服根本支援唔到嘅話咧，亦都係會令到啲消費者咧好擔心嘅。咁所以喺呢幾方面咧，咁其實都係需要留意啦。咁最後一點咧，我都想提翻咧，就係、是、就算而家受影響客戶而家話係1%。咁但係咧，當佢退款之後咧，自己都真係要睇得清清楚楚，究竟個退款嗰個銀碼同埋嗰啲項目咧。是不是真的如實準確，因為過往我們都有收到投訴，就算是退款都好了，都未必是退得足，又或者當你開回張卡的時候，也都有一些很異常的消費是入了他的帳戶，之後呢也都是要處理的，所以呢在這幾個層面那裡大家都真的要即時留意咯。若果是遇到真的這些這麼不幸運的情況被盜用，那要即時就是一定要通知個銀行啦。另外一方面呢，穩陣起見呢都應該是要報警的，因為若果銀行說你為什麼沒有報警啊，他不處理你這個投訴或者是你這個情況的話呢，但是都是令到消費者會有所損失咯。 OK， 好啊，謝謝黃鳳嫻，和你談到這裡。黃鳳嫻就是消委會總幹事，他都提到說今次的事件裡面有很多訊息，無論是消費者或是發卡機構都應該要留意，包括保障客戶的客戶服務怎樣應對事件各方面的。金管局方面就說已經知悉事件，並且已經即時和銀行跟進，要求銀行採取有效的措施保障客戶的利益。另外都提到根據銀行營運守則，若果持卡人信用卡帳戶被其他人用作未經授權的交易，而持卡人並沒有作出任何欺詐或者嚴重疏忽行為，他們是不需要為這些未經授權的交易承擔責任的。不過今次這個事件究竟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多這些、就是、所謂被盜用，雖然涉及到小額的外幣交易，為什麼會這樣呢？就請這位嘉賓和我們講一下，科技創新界立法會議員邱達根。早晨。 早晨啊。 早晨邱達根，為什麼今次這個事件，因為銀行就講話係冇證據顯示有一個嘅個人資料外泄嘅，咁就話啲不法分子咧係隨機測試信用卡嘅小額測試嚟嘅，咁點睇點解會有咁嘅事件發生咧？ 我諗其實有好多呢樣會發生嘅機會咧，將來只會越嚟越多啦。因為一方面銀行或者信用卡有冇俾人盜用，我哋叫做大數據嘅一啲方俾人哋盜用呢個機會啦。咁自己喺管理方面啲機構，佢保管嘅守則做得足唔足， 會唔會喺啲公司營運方面有啲同事有疏忽啊等等。第三就係市場上真係已經有好多黑市買賣數據嘅地方啦，即係我要買一啲人嘅黑市信用卡數據，喺一啲我哋嘅 dark web 啊等等，可能都有價有市，咁變咗好多犯罪嘅分子或者集團就喺嗰地方買咗你啲個人資料、信用卡資料，跟住喺網上試，或者有好多軟件可以去一啲比較防範低嘅有 payment 嘅網站去撞你張信用卡。佢撞到中你嗰個密碼為止，咁變咗中間係唔會通知卡主等等啦，咁變咗有好多方法會去盜用咯，所以一定要提高個防範意識。 頭先你講咗好幾個原因嘅，但我想翻翻銀行嗰個説法先，佢就話係事件係不法分子隨機測試信用卡小額測試，即係咩意思呢？即係其實佢測試咗，如果係得嘅，佢應該會再用嗰張卡碌再大啲金額，係咪咁嘅意思呢？ 其實佢有時呢啲咧，都銀行可能有分防範啦，佢可能有啲唔係好大嘅金額咧，佢會唔會定咗嗰個指示，未必通知個卡主咧？咁變咗佢走去試嘅時候，佢又可以可能好似之前你知有啲人喺銀行户口俾人哋偷錢咧，就佢每個月可能偷你幾蚊嘅啫。咁變咗第一個卡主唔會懷疑，第二佢可能未觸動到銀行嗰、那個或者信用卡通知個客户嗰、那個。標準咁，佢可能比較清楚呢啲嘅唔同嘅信用卡或者銀行嘅條例咁樣去做呢件事。 整體嚟講，你覺得今次涉唔涉及銀行嘅保安措施唔夠咧？ 我諗一定要大家個個都要與時並進㗎啦，因為你而家喺大家都知道網上罪行佔咗大部分，嚟緊只會多過實體嘅罪行。咁所以我哋網上嘅防範意識一定要提高啦。第二就係我哋成日講嘅喺法例上要修改要進步啊。點解年頭我哋話要數據安全法呢，我喺立法會上面提出。咁嚟緊亦都譬如內地有啲法例，我哋叫關鍵基礎設施嘅一啲法例，即係譬如所有處理一啲大量數據嘅企業係有唔同嘅等級啦，有唔同嘅保護啦，有唔同嘅法例啦，有唔同嘅營運守則要遵守嘅。如果唔係咧，因為你永遠都追唔上嘅，一定就有新嘅呢啲網絡嘅犯罪會發生。 好嘅，邱達根，我哋轉頭再傾。我哋九點鐘之後，邱達根咧就係科技創新界立法會議員，有關於渣打銀行今次信用卡嘅呢次事件嘅。 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朝早天气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偏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朝早清凉，下星期初至中期气温逐步下降，云量增多。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成报报道，本港昨日新增14373宗的新冠确诊个案，并且再多27名新冠患者在公立医院离世。医务卫生局副局长李夏欣宣布，新冠病毒阳性检测个案患者完成隔离和密切接触者完成检疫的日数，即日起缩减到5日。抵港人士入境之后需要每日进行快速抗原测试至抵港之后的第5日，现行社交距离措施就维持不变。这个是成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中央政府调整内地的防疫措施，停止大规模核酸检测，不再查验健康码和核酸无染疫证明等，但并没有放宽从海外以及香港入境内地的防疫措施。至於深圳市健康疫站名額，昨日網上預約的系統顯示，今日起可供預約的名額將會增加到每日2000個，是繼深圳市上個月12日起削減名額到每日1000個之後第一次增加。《東方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近日內地發布防疫新10條，香港大學生物醫學學院教授金東彦說，無論內地是否放鬆，疫情出現海嘯式爆發亦都是防得初一，防不到15。但是如果针对推动长者等高危人士接种疫苗，就可以有效降低对医疗系统的负担。金东彦又认为，现时已经可以将新冠病毒视作流感看待，容许普通科门诊和私家医生为确诊者诊症，善用医疗资源。经济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大学联合招生办法 JUPAS 日前截止第一轮申请，竞争最激烈的是中文大学的健康与体育运动科学课程，大约42个人争一个位。岭南大学的动画及数码艺术课程 浸会大学的传理学学士游戏设计与动画主修，各有大约35个人争一个位。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认为 STEM 教育越来越普及，学生提早接触数码编程，加上就业前景明朗，令到动画媒体课程大受欢迎。星岛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本星期一，港铁将军澳线一列往北角方向的列车驶入将军澳站前，第六、第七卡车厢列车接驳口故障，令到调景岭至空城和宝林站的列车服务暂停4个钟头。港铁寻日交代初步调查结果，就说第六卡车厢下方的车钩缓冲器松开，触发列车保护装置刹停列车，又说车钩有扣住。至于为什么组件松开，港铁就说会联同海外来港的供应商技术团队一同研究。有工程界形容同类事故非常少见，促请港铁调查事件是否涉及人为失误。明报报道。 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在一个经济高峰论坛上首度回应简约公屋造价偏高的批评。他强调简约公屋以缩短超过一半建造时间来建成30,000个单位，目的是给居住在劏房或者环境差的家庭提前至少一年上楼。他强调简约公屋代表和基层站在一起，代表解决居住问题的破格创新，代表给予市民以前没有的选择机会，没有办法以冷冰冰的数字来衡量。商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东方日报》的政论说，今日起本港隔离及检疫令缩短至5日，但是同日内地发布检疫居家指南，没有强制居家的日数，连续2日验出病毒量低于指定水平就可以出关，比起香港行得更前。政论说，市民要求的是尽可能尽快复常，现在的疫控仍然窒碍市场恢复元气，小修小补不可能有起死回生的功效。《东方日报》政论。 大公报社评，特区政府进一步放宽防疫措施，确诊者和密切接触者的隔离和检疫减到5日，口罩令就维持不变。社评说，特区政府是根据疫情和外围形势变化，能够放宽就放宽，但继续稳扎稳打，稳步向前，不会一下子全放开，这个是稳妥可兼顾香港整体利益的做法。大公报社评。 明报的社评就讲到，内地新10条防疫优化措施，国家卫健委说，防疫松绑并非采取对外开放先于内部松绑的模式，而是受控下逐步开放，力求将重症死亡减至最少。社评认为，香港有机会争取在春节前后有更多的陆路过关名额和其他便利，但是指望短期内大规模免检疫通关恐怕一厢情愿。明报社评。 星岛日报社论话，港府申请一笔各拨款320亿元兴建简约公屋，社会质疑呢项临时房屋造价系咪过高？特首李家超就话，冷冰冰嘅数字未能够将劏房户嘅苦况计算在内。社论话，帮助劏房户改善居住环境系值得支持，但亦都唔能够不考虑成本，需要设法减省成本，先至能够争取议员同埋社会各界支持。星岛日报社论。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嘅慢线有宗交通意外，龙尾喺亚街老街桥面。另外，西行到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都有交通意外噶，呢边龙尾喺温思劳街。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车龙喺隔田村，将军澳隧道去返观塘方向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龙翔道去荃湾近黄大仙中心车多，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去观塘近平石村都车多噶，呢边龙尾喺虎山道桥底。太子道东、太子道西天桥去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就比较慢车。 新界區大埔公路出九龍近住新城市廣場一段擠塞，龍尾喺馬場；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一段車多，龍尾屯門騎術學校。另外，為配合維園舉行嘅公展會，由今日下晝四點鐘去到凌晨嘅十二點。铜锣湾东角道、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以及是百德新街以西的纪利佐治街会划为行人专用区，而铜锣湾一带会因应人群和交通情况实施封路和改道措施，咁大家避免驾驶前往受影响的地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2年12月9日，确诊者及密切接触者隔离或检疫期缩短至5日。 本港单日新增14373宗确诊，创七月以来新高。 港铁交代将军澳线事故初步报告，指车卡之间车钩缓冲器松开。 中国与沙特同意每两年于两国轮流举行一次元首会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倾到关于渣打信用卡咧，系怀疑出现一啲集体被盗用嘅事件啦。根据报道所讲咧，喺渣打嘅 Facebook 啦，或者网上嘅讨论区啦，都有涉及到咧，有网民啊、市民啊，都提到话佢哋嘅信用卡咧系被盗用，短时间内咧有啲系被盗拆咗佢哋张卡咧，系十几次，个金额咧系有啲都係幾萬蚊嘅美金啦，有啲就係細額啲嘅幾美金啦咁。咁亦都事件亦都涉及到咧，即係渣打嘅客户服務啊，因為有啲市民話聯絡到佢哋都係話難以聯絡啊等等嘅情況嘅咁。呢一啲嘅交易咧都係未經授權咁啊，懷疑到係信用卡被盜用。1872311會唔會你都係一啲受影響嘅人士咧？咁技術上點解會出現呢啲事件咧？繼續同科技創新界立法會議員邱達根傾下，早晨。 早晨啊，林文。 邱大根，头先你提到，即系究竟系咪银行个保安措施嘅问题啦？你提到好几个情况嘅，譬如可能系涉及到可能商户自己嗰个嘅系统都可能有啲嘅保安嘅情况啦。另外提到就系话可能系一啲暗网，可能有人买咗啲信用卡嘅资料啊等等咁。其实从唔同嘅原因出现呢啲情况，无论系商户好，无论系暗网俾人买啲资料好，然后银行可能又容许比较容易容许一啲比较低额嘅交易。保障相对低啲咁，应该点样杜绝咧？好几个呢啲情况嘅出现，可以点样系做多啲去保障啲市民咧？其实喺技术上， 其实嗱，我谂科技或者我哋讲数据嘅应用咧，我哋冇得避啊，行唔到翻转头。你去好多唔同地方，譬如我知伦敦咁咧，而家基本上冇地方收现金噶啦。你行去餐厅啊，你搭地铁啊，都用唔到现金买飞，你都要用嗰张佢哋嘅长期卡或者你用信用卡去买购票。咁我諗呢個趨勢越嚟越多，咁但係衍生出嚟嘅就係頭先你講呢啲方面嘅罪案，一定亦都會越嚟越多。不管係我去買咗你喺啲黑市入面買咗你啲個人資料啊，或者我盜用啊，偷一啲大企業一啲好多數據方嘅一啲資料，然之後去做一啲咁樣嘅犯法嘅勾當啦、啊。咁越嚟越多，咁所以其實我哋要做嘅咧就係咧喺科技發展嘅時候咧，點樣責成？所有機構不管是大的或者中小型機構，他們都要好好地處理的數據，或者他有做足夠的防範，他有足夠的內部守則怎麼去應變。剛才你說的，我的人被人偷了，我怎麼去立刻截停他，我會不會有些人工智能，譬如信用卡我有這麼多客的，其實有些軟件系統可以用，他偵測到有些奇怪的一啲應用的時候咧，佢可以及時截停或者通知卡主。咁、因為你又不可以去到話，喂，我每次碌5蚊都要問卡主。咁有時真係你去到好方便嘅，譬如我頭先又係舉個例子，喺倫敦，你搭地鐵可能真係一磅。咁你如果每個 transaction 你一磅，咁你都要問一問我，其實又好煩嘅。咁所以呢啲低額嘅情況咧，好多時候佢又唔會問。咁變咗好多不法分子就會攞呢啲空間，即係我知道你細額，我唔會有人報嘅，我咪就喺嗰度做嘢囉。咁所以呢度入面就去到有幾重嘢要做啦。第一，喺政府嚟講，我覺得要立法，即係譬如內地呢就亦都做得好完善，我覺得內地立法係行得好前嘅。不管喺你一啲數據應用方，你點保存你嘅數據， 佢有一啲亦都叫做關鍵設施，我知道政府而家都考慮緊一啲我哋嘅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即係關鍵嘅基建或者關鍵設施。呢啲就譬如啲地鐵啊、機場啊、信用卡公司啊、銀行啊等等，你牽涉到大量客户數據嘅。咁我要每年做啲咩嘢？我要點樣測試我個系統啦？我要點樣限制我啲員工處理啲數據嘅手續啦？我唔好揼住隻手指行出街會跌咗嗰隻咁樣啦。咁啲員工嘅營運嘅守則啦，咁啊，然之後去到呢啲，譬如出現咗特殊情況，或者有人嚟覺得嚟到有機會喺我哋嘅網站度，或者喺啲客户嗰度做啲盜竊嘅行為，我要點樣通知啊？點樣可以即刻俾人哋截停啊？等等啊，即係呢一套由內至外嘅一個守則咧。其實可能都要政府推出一些法例來到逼大家去運行，如果不是有些好的公司可能或者大企業我有些做得好一點、有些銀行就我不做住先啦，這樣出事先做啦，這樣那結果受害的就是市民。 剛才我聽你說這個可能是限住一些商戶或者怎樣，即是那些數據要保存得好一點，但剛才你提過另一個情況，就是黑市人可能買了一些資料，怎樣又在買了一些資料之下，又銀行現在又容許一些低額的時候，未必可能問那麼多個客戶、這個交易是不是你做的，咁呢一個嘅情況又點樣處理呢？喺銀行又要方便，又要保障到客户之下，究竟可以點樣做，係解決呢個問題？ 呢、這個就之前有啲嗱盡做啦，冇辦法百分之一百擋噶啦。但係銀行之間可以有一啲之前我哋講過嘅人工智能系統啦。第二有冇啲銀行之間而家香港都有啲我知道有做到嘅，就係、啲通報系統啦。即係譬如某一個商户係懷疑商户。咁我可唔可以掉出一個公共嘅平台，一個大家銀行都睇到嘅地方，就話提醒，喂呢個係危險喎、咁其實呢啲慢慢可能人工智能都做到㗎喇，即係我測試到，喂無端端嗰個客喺香港嘅我知道，咁佢喺英國或者喺非洲有十條 transaction， 咁每一條係$5咁樣，咁我都知咩事啦。咁我即刻唔單止自己封咗佢，我去通知埋其他銀行，我有個公共嘅平台，咁、大家一齊 block 咗佢。咁呢啲都係一啲科技上可以提供俾唔同嘅銀行去做嘅，嚟提高咗呢個防範。 OK， 好啊，唔该晒邱达根，同你倾到呢度先。邱达根咧系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讲到渣打银行有啲嘅客户怀疑佢哋嘅信用卡咧系被盗用嘅情况啊。另外头先咧较早前都讲到有关于疫情方面啊，其中咧就系喺政府一个嘅新嘅公布，就喺隔离同埋检疫期嗰度咧会缩短，就今日起咧，如果确诊者同埋佢哋同埋密切接触者啦，喺第四、第五日咧嘅快测阴性嘅话咧，隔离或者个检疫期咧可以由原本咧最快七日就可以缩到去五日嘅。医管局方面咧就话新安排咧系可以增加病床嘅流转效率啦。举例就系目前咧大约3200名嘅留院病人入边咧有超过2000人咧具传染性，其中1/5咧系未打疫苗嘅，原本咧住院去到14日，咁相信新安排咧都可以提早系出院嘅。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医生，早晨。 系早晨，萧乐文。 早晨，何柏良，可唔可以讲下最新呢一个嘅缩短呢一个嘅确诊者同埋密切接触者嗰个嘅隔离检疫期呢个安排啊？算唔算系松得快咧？都叫 嗱，佢政府呢个缩短咧，似乎就系、因应内地咧就嗰个日数啊，同埋核酸检查嗰度咧就放宽之后咧。一個嘅調整安排嚟嘅，咁如果你話由七日縮短去到五日咧，咁呢個當然你話對市民嚟講咧就都係歡迎嘅。咁但係其實香港你話睇翻我哋嗰個混合免疫整體嘅情況啦，即係感染咗嘅人數同埋打咗疫苗嘅整體人口百分比啊，咁其實你喺夏季嘅時候咧已經可以縮短到而家呢個狀況，甚至乎咧進一步縮短。嗱，嗰個家居緊密接觸者咧，就我想俾聽眾知道咧，其實喺七月初嘅時候咧，或者世界衞生組織咧就住嗰個安排咧已經係調整咗個説法噶啦，因為當其時咧世衞評估翻嗰個 Omicron 變異病毒咧，咁佢整體嗰個殺傷力就低咗啦，咁就正如最近內地嘅專家所講咧，咁佢喺接種疫苗嘅人群裏面咧，基本上同傷風感冒咧差唔多。咁所以咧就嗰個家居咁啊接觸者咧，咁佢世衞當其時嗰個嘅建議咧就係、是，如果佢係完成嗰啲疫苗咧，或者係近期感染過咁啊，就係、是、唔需要檢疫。嗱、咁你睇翻譬如喺世界各地咧，就歐美地方咁，當然佢哋就已經完全開放曬啦，咁就唔會再做任何呢啲嘅檢疫同埋追蹤啦。咁所以如果嗰個作為一個檢疫嘅措施，仲係強制呢啲。家居嘅緊密接觸者咧，去到留喺屋企裏邊檢疫五日咧， 就要去睇有冇其他嘅選擇啦。咁我相信有其他嘅選擇咧，會係好啲啦。咁譬如你睇翻喺台灣啦，咁台灣佢嗰個緊密接觸者咧，佢係冇檢疫嘅安排，咁佢就容許佢咧就每兩日做一次快測，如果快測個陰性咧，就可以自由出入嘅。咁個好處咧就係佢如果快測陰性，咁即係佢冇傳染性啦，或者個傳染性低啦，咁香港都係循住呢個方向去到睇咯，同埋外出戴口罩咧。咁呢個安排咧就應該會係好過咧，就繼續要求呢啲緊密接觸者留喺屋企裏邊咧，就強制檢疫5日咯。 OK， 呢個就緊密接觸者，你覺得可以再鬆嘅位咧？但係確診者嗰方面咧？ 嗱，確診者咧，因為香港而家咧就仲係走緊一個叫半清零嘅路線啦。咁如果係呢啲叫確診人士咁啊，咁有一啲限制咧，暫時嚟講都係合適嘅。咁但係我哋始終要去面對一個防疫嘅痛點咧，就係、是有幾十萬嘅60歲以上老人家咧，咁佢就唔選擇唔去接種疫苗。咁你睇翻過去嗰兩三個月咧，咁60歲以上嗰個疫苗接種比例咧，基本上係橫行嘅，係冇增加嘅。咁你每一個月咧，就大約多咗1%呢啲嘅老人家接種疫苗咯。咁所以我自己睇啦，咁可能政府都係要尊重呢啲選擇唔打疫苗嘅人士咧，就有所安排啦。咁呢啲人士就譬如可以喺檢測上邊咧，就點樣可以等佢哋一旦有感染咗，就快啲發覺佢哋受到感染，咁然之後安排俾佢哋服食咗新冠口服藥咯。你睇翻而家我哋要入院啊，就死亡啊，或者政府有公布嗰啲新冠口服藥派藥嗰個整體總數啊，咁我相信呢啲高風險嘅老人家咧，咁佢感染咗之後咧，好大比例咧都係冇食新冠口服藥，以致要入院啊，有併發症嗰個問題。 嗯講翻今次個放寬咧，其實都有話快測嗰度咧，即係一啲抵港人士咧係縮短到5日嘅呢一個。其實有冇需要5日嘅快測咧，或者有冇需要再可以有空間再縮短啲咧？呢個又 嗱，其實你嗰個最大嘅空間咧，其實就核酸可以取消啦。因為嗰個核酸咧，其實你話喺入境人士咧，咁嗰個角色咧就係越嚟越細嘅。咁如果你嗰個核酸咧，政府現時佢嗰個觀點咧，唯一嘅目的咧，可以話差唔多，就係佢知道入境人士嗰個病毒株係咩品種。咁但係你睇翻呢啲嘅品種咧，咁基本上同香港本地即係每日過萬宗嘅個案咧係一樣嘅。咁如果你係入境人士嘅病毒品種同香港入境人士嘅品種係一樣嘅咧，咁你作為一個監測咧，咁你即係喺本地就有確診，你去做嗰個分析咧，已經係可以。咁同埋你就算喺唔同地區入境人士，咁檢測到有唔同嘅亞型咁啊，政府冇採取任何嘅行動啦，所以嗰個核酸咧就變咗係一個高成本低效益嘅措施咧，咁嗰個作用係好細嘅，咁呢個我反而覺得可以取消。咁快測呢個因為係自愿性啦，咁所以我相信咧就對於入境人士咧，咁佢嗰個接受程度會比較高一啲啦。咁其次咧就係嗰個黃碼啦，咁如果你係有一個快測係陰性啦，咁我覺得可以自由出入啦，去酒吧、餐廳。食嘢都系冇问题，唔再需要有3日嗰个黄码嘅安排咯。 即系直接话零加零嘅咯，咁就系嘛？ 嗱，我又唔会讲话零加零啦，因为家超特首叫我哋唔好讲零加几多啊。咁嗰个重点咧就系你要点样睇系科学化同埋国际化咧？因应香港而家混合免疫嗰个状况咧，就停止一啲高成本低效益嘅措施啊嘛。咁黄码入境核酸检测呢啲嘅限制咧，就系、是。低效益嘅啲措施咯，咁呢啲我哋取消佢咧，就呢、這個一定係符合香港嗰個狀況。 講到另外一啲措施，就係、是、之前有報道提到引述消息嘅下去就考慮緊係咪即係放寬呢個戶外口罩令咧？不過今次嘅放寬入邊咧就冇提及呢個方面嘅，你覺得有冇空間放寬咧？戶外口罩令 啊，戶外口罩令呢個要抵時機啦。咁而家香港咧就開始係冬天啦，雖然嗰個天氣唔係大過凍。咁除咗我哋要考慮新冠肺炎病毒嗰、那個狀況咧，要考慮咧就流感咧就會唔會喺今個冬季咧稍微多啲啦。咁過去嗰3年咧，就我哋如果係全民戴口罩，咁基本上每年嘅冬天個流感咧都係清零嘅。咁只係零星咧有好少數嘅檢測個案出到嚟。 咁所以如果我哋希望喺嚟緊嗰兩三個月，即冬季過往流感高峰期嘅時候咧，就都用一個措施，就去控制喺流感喺香港社區嗰個傳播嘅情況咧。咁户外口罩咧，就喺冬天完結之前咧，就唔適宜放寬咯。 內地咧近日嗰個新十條嘅放寬防疫措施啦，就其中有一個咧就係話容許啲市民咧去到特殊場所以外嘅地方咧就唔使掃個健康碼嘅。咁有啲討論都話香港係咪可以都參考類似嘅做法咧？譬如安心出行同埋疫苗通行證係可以唔做呢一啲嘅要求咧？咁你覺得有冇空間放咧？ 我呢個其實有好大空間嘅。咁你安心出行咧，咁佢叫推出嘅時候個原意咧，就係作為推動嗰、那個叫追蹤啊，就一個平衡私隱咧，就同埋可以有需要嘅時候做到追蹤咧，就一個嘅軟件手機程式啦。咁呢個嘅手機程式咧，佢主要個目的咧就係、是，如果你有確診個案，就協助去到追蹤啦。咁其後政府都自己發覺咧，喺實際操作上邊咧，就揾到個案基本上同掃描安心出行咧冇關係，咁所以咧就冇用到安心出行裏面嗰啲資料咧去做嗰個追蹤，咁所以其後就引入喺一啲高風險嘅場所咧，就嗰、那個場所負責人咧就用個手機就叫反掃描咧就記錄佢曾經入過去嗰個地點。 嗯。 咁如果你當第五波疫情爆發咗之後咧，即係今年年頭嗰時候到而家咁啊。咁基本上政府已經再冇用到安心出行收集嗰啲資料啦。咁喺防疫上邊咧，咁佢已經過往嗰個角色咧，就嗰個角色啊，就成為歷史。咁所以而家咧就繼續要求市民使用強制啦，強制要求市民使用個安心出行咧，就冇作用咯。咁所以我覺得就亦都唔明白啦，就政府點解唔取消安心出行？咁如果你話嗰個疫苗通行證咧，你要去到實施啊，咁其實唔一定需要同嗰個強制疫苗通行、強制嘅安心出行去到掛鈎啊。咁市民可以選擇咧，就出示紙張版本啦，就係用個手機程式顯示佢曾經接種疫苗啦，咁已經可以有效執行嗰個疫苗通行證嘅安排。咁、 okay. 你甚至乎咧就可以經抽查嘅方法啦，只係檢查嗰個有需要嘅時候咧。就抽查嗰個市民咧，就係唔係完成咗三針疫苗接種符合嗰個通行證嘅要求啫嘛？咁呢度你同強制要市民咧就入超市啊、街市啊，咁呢啲地方就冇目的咁樣掃描嗰個安心出行咧，咁呢個就市民會覺得好奇怪啦、那個安排。咁所以我都呼籲政府咧就盡快咧就全面取消個安心出行。 嗯，何柏良最後少少時間，我想知道你有冇留意到近日一啲嘅死亡率啦，同埋接種疫苗嗰個情況有啲咩關係？特別睇到 嗱，你睇翻香港嗰個死亡率咧，就同譬如台灣啦，咁台灣佢800多萬人確診啦，咁佢係14000多人死亡啦，咁香港220萬人就10000宗死亡，咁我哋嗰個死亡率咧就比起台灣咧高差唔多3倍嘅，咁我相信嗰個分別某程度上反映咧，我哋高風險嘅人群咧就比較多接種疫苗，咁台灣佢哋咧就主力推嗰個核酸疫苗，咁所以我都希望叫高風險嗰啲嘅民眾咧，政府可以多啲宣傳同埋鼓勵咧，佢哋接種復必泰，尤其是嘅二價復必泰疫苗。 Okay.Okay, 好，唔该晒何柏良医生，同你倾到呢度。何柏良医生咧系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啊，讲到隔离同埋一个嘅检疫嘅放宽。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今日起，确诊患者同密切接触者的隔离检疫期可以减至5日。医务卫生局副局长李夏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放宽措施是基于科学数字、精准防疫、优化政策。他说，无论是否已经接种新冠疫苗，染疫后的发病时间都差不多，所以在確診後第四和第五日做快測，如果都是陰性，就可以提前在第五日完成隔離。對於醫管局早前已經縮短員工確診後回到工作崗位的時間，

攞嚟做健康疫站咧？咁整体嚟讲，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讲啊，有工联会立法会议员王国，早晨。 系早晨，萧乐文。 早晨，王国，点睇内地呢一个嘅疫情防控措施嘅放宽啦？咁啊，有啲即系政商界都有人形容系啊，会唔会香港同内地通关系出现一个曙光？你自己嘅睇法系咪都系类似嘅？ 系啊，我觉得内地嗰个复常嘅速度咧，比想象得加快嘅。我觉得最重要，我都比较关心内地嗰个防控嘅措施。明显都睇到内地对于最新嘅疫情嘅研判咧，有最新嘅研判嘅，就觉得呢只嘅新嘅病毒咧系减弱咗，所以另一方面就系内地个接种比率好高，差唔多九成嘅接种比率。咁咧就佢嘅重点，而家重点咧系啲加强高危人群嘅接种嘅工作，所以。在內地我都特別留意到的，就是它跨省的流動人口裡面呢都取消了以前那些又要核酸的陰性證明啊那些健康碼，我都看到呢是另一個我估都是會它都強調的，因為最新的政治會議裡面呢都是強調找經濟重放在重點，而沒有再提到呢全面清零的，我這個就是很大的一個研判之後一個大的變化。如果跨省都放寬了之後呢，有應該係我估計咧，方便內地人嚟每一個新年咧，都係一個重要嘅團聚日子嚟嘅，可能俾內地咧可以翻鄉下咧做一個團聚。我估喺呢個背景下面，我都希望佢都強調嘅就係走小步不停步啊嘛，會唔會香港喺過年之前咧都能夠放寬我哋香港人翻去內地咧？我呢個都好大嘅期望嘅。 你覺得新年可能係一個期待，但係所謂放寬，你覺得係放寬到有啲人講法係全面咁樣放寬香港同內地通關，定係可能都係一啲局部性啲嘅階段性啲嘅咧？ 我就好期望咧，咁內地跨省都放寬嘅話咧，我哋香港同內地好緊密嘅，係咪都咁樣嘅安排？譬如我舉例，可唔可以講講健康申報，即係有譬如話我而家接種疫苗啦，又有一個嘅。核酸嘅檢測之後咧，就唔使再喺種嘅疫站嘅隔離啊呢啲嘅措施啦。我希望你咁樣去放寬。 呢個都好大嘅一步喎，直情係唔使一個嘅健康疫站喺度隔離嘅話。 係啊，因為你都睇到就係，如果我哋香港嘅呢啲措施同內地同步，因為佢跨省，佢都冇咗呢啲嘅放寬咗防控嘅啦嘛。如果揾內內嘅標準咧，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合理嘅期望。不過就話，可能內地嘅放寬裡面咧。佢代表強調叫走小步不停步咧，會唔會再放寬一輪之後，睇下係咪冇一個大嘅影響之後咧，會唔會就對外方面咧就有一個放寬咯？ 不過另一個考慮因素就係香港本身自己嘅疫情啦，尋日就去到14000多宗嘅，呢個都會唔會影響到就算內地係放寬嘅時候，都考慮到香港嘅疫情咧又會？ 除咗考慮呢樣，我更加關鍵就係佢對於最新個疫情嘅研判咧，就覺得呢個病毒裡面不斷咧。佢感染咗之後咧，那個病毒係減弱咗。就算一內地好多都係我睇翻，就算內地受到感染之後咧，係無症狀嘅病毒好大嘅，根本就係嗰個重症同埋死亡率咧係好低。好有咁樣嘅時候咧，就係佢將原本係一個嚴重嘅傳染病變成一般嘅流感嘅傳染病嘅話咧，我估呢個防控措施就有一個唔同，呢個先至一個嘅關鍵嘅。政策調整的基礎咯， 即所以就算香港疫情都而家都稍為數字上面咧，確診數字對上面高啲，都未必話對同內地通關有太大影響，估計係咪咁？ 係啦，我覺得反而就係嗰個疫情裡面嗰個病毒，除非突然要爆發咧，那個毒性會加強咗，我估呢個先需要一個調整咯。我估唔係咧，應該係講逐步復常咧。應該係一個趨勢嚟㗎啦。 不過而家距離你先話新年可能係一個關鍵期啦，即係睇下可唔可以放寬啦。但係距離新年都仲有個幾月，短期內你覺得而家譬如健康疫站都仲係要做嘅，即係香港人翻上內地都要喺健康疫站嗰度做一啲嘅隔離嘅咁。而家暫時個額咧就係話今日起會增加到每日2000個，有冇得短期內再加多啲咧？覺得？ 我覺得呢個咧就係短期都要有一個應急，因為我最近都收到唔少啲嘅市民求助嘅，因為。過年之前咧，我諗我哋香港人好多都係想翻去內地度做一個團聚嘅，好多有啲長者都有準備翻去嘅時候咧，輪候嘅都係好長啊，因為差唔多睇到啦，差唔多成萬人嘅咧都係申請緊，我諗呢個2000個咧係遠遠唔足夠嘅，我咁希望咧呢一個係一個放寬之前嘅一個安排啦，我最終希望就係喺內地嘅嗰個嘅放寬防控措施，如果冇乜出現大問題嘅話咧，都希望咧。 連嗰個驿站都可以取消埋呢個安排，呢個就最理想。 嗯，呢個最理想啦。但頭先都話，如果健康驿站係可以短期內加多啲嘅，你希望個名額係做到幾多咧？尤其是有啲講法話，而家係咪騰空咗，可能有啲內地隔離設施有更加多空間做健康驿站咧？另外，之前嗰個人民關懷通關個名額咧，咪一度係縮減咗嘅，去到得翻三類嘅，而家有冇多翻嘅？去翻八類嘅有冇啊？ 暫時我就未收到，但我感覺上佢因為內地放緊疫情之後咧，那個健康驿站咧、那個量咧應該會逐步去增大嘅。 嗯， 我另外一方面就係話健康驿站裏面嗰個係嚴，我覺得而家相對內地講都係嚴格防控措施嚟嘅。我哋成日提嘅希望咧，就要滿足嗰個所有嘅需要。如果你有五千人每日五千人要上翻去嘅話咧，佢嗰個額咧係要去到提高到。滿足到個實際需要，如果唔係，你嗰個疫站嘅措施，我哋成日講嗰個政策，你要落到地先得。如果唔係咧，你個門檻真係好高，可能有想翻去翻唔到去嘅話咧，都有個大問題。因為我哋最近都收到唔少啲嘅投訴咧，就話抽嚟抽去都抽唔中呢一個嘅問題嘅。咁我都希望呢一個嘅措施真係能夠落實到咯。 嗯，頭先提到話嗰個人民關懷通關嗰個咧，因為一度係去到得翻三類噶嘛，話譬如直系親屬、近期病危或者去世，需要參加法庭開庭嘅人員或者參加重要考試嘅人員，先至可以通過呢啲名額係翻上內地啦。而家有冇再放寬翻嘅？除咗呢三類，有冇其他人可以放寬嘅？ 我哋都跟住去了解緊，如果按照而家放寬嘅時候咧，佢嗰時講咧就係因為內地嗰個疫情嘅變化咧，佢收緊噶嘛。 嗯， 我估計咧，佢應該都會恢復翻之前噶啦。 OK， 不過就唔知幾時，暫時都 唔係實際因為咧呢、這個咧，我哋有時我哋要自己打電話，要實際去了解先得。所以我哋成日講特區政府咪加強同內地政府嘅溝通咧，及時將啲資訊去發放咯。同埋民間，因為我哋要不斷去同有關部門溝通咧，先掌握到最新資料咯。 嗯，最後我就想問埋啦，因為之前一路話傾呢個逆向隔離，但係就未有一啲新消息嘅。你覺得而家喺最新嘅情況之下，係咪根本唔需要再做逆向隔離咧？ 係啊，如果喺新嘅形勢下面咧，我覺得就唔需要再諗啦，因為逆向隔離咧係真係抌嘅資源好多，同埋有嘅複雜。如果最新嗰個嘅防控措施嘅調整之後咧，我覺得呢個咧。已经是没有这样的必要了。 嗯 ,OK, 好，麻烦王国和你谈到这里。麻烦。王国是工联会立法会议员，休息一阵。 精灵一点，有不同的健康医疗资讯，每集带来不同的医生讲不同的病症，带给大家各类型的医疗知识。注重健康的你们，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一点至两点，仲系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噶。我系林正财医生。 可能系全港涵盖最多范畴嘅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1、2、3。 有全球关注嘅世界杯，到本地学界嘅体育赛事，呢、這个节目都为你一一搜罗，绝不放过。 港台体坛1、2、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同日下昼4点半至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今日礼拜一咧，系港铁将军澳线咧一架系往北角方向嘅列车咧驶入去将军澳站之前咧系发生事故啊！第六、第七卡嘅车厢嘅列车嘅接驳口故障，令到调景岭咧至到康城咧以及宝林站嘅列车服务咧停咗大约系4个钟嘅。港铁寻日就交代初步调查嘅结果，话第六、第七卡箱个车厢咧下面啊嘅一个叫做车钩缓冲器咧就松开咗，触发到列车保护装置咧系刹停架列车噶。又指呢个车钩咧系有钩住噶咁。不过点解究竟个组件会松开咧？港铁就话会联同咧海外嚟到香港嘅供应商嘅技术团队咧系一齐去研究嘅咁。嗱，成个情况咧，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呢、這、一个暂时公布到最新呢个嘅初步调查结果啦。有铁路运输专业人员协会主席张连生，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张连生。可唔可以都了解到港铁到呢一个说法咧？佢就话一个叫做缓冲器嘅车钩缓冲器松开咗，其实系咩嚟嘅咧？车钩缓冲器系本身用嚟做咩嘅咧？同埋呢个原因你点睇咧？又 其实个车钩缓冲器咧就将个车钩啦，叫 coupler 啦，英文就连接喺个车架上边个 bogie 上边嘅。咁呢一个咧就系当个车转弯嗰时咧，因为个车距咧。 就會有長加長咗嘅。咁呢個緩衝器嘅作用咧，就係保持兩架車嘅緊密連接嘅，咁係會有啲伸縮嘅作用啦。咁亦都係作為一個即係保持兩架車喺直路行嗰時咧都緊貼嘅。咁呢個所以就係都幾重要嘅一個部件嚟嘅。 即係佢正常都會喺轉彎嗰陣會長咗嘅，但就唔係叫鬆咗咁係嘛？ 唔係鬆咗嘅，佢裏面有啲液壓或者油壓或者彈弓嘅設備，好似一個汽車上面個避震咁樣嘅類似咁嘅設計啦嚇。咁咧就保持兩卡車係緊密連接嘅。咁呢個係平時唔會鬆開嘅。平時是會令到兩架車緊密連接的。 Okay. 這個鬆開都是一個比較特別的現象。為什麼呢？就是有些奇怪的。 除了奇怪，就是怎樣看這個原因呢？你估計是不是真的，現在初步調查，就是這個原因是不是真的最主要的成因是因為鬆開了，導致那個保護裝置啟動了而是列車剎停，是不是真的這個原因？ 佢鬆開咗咧，佢個列車上面有啲偵測系統咧，就一定會令到佢生效啦。咁會即刻剎停架車嘅。咁呢個即係證明個安全保護嘅裝置係正常。咁呢個即係叫大家安心少少啦嚇。咁但係個問題就係點解會出現呢個鬆脱嘅現象咧？咁因為其實裏面嘅液壓或者油壓咧，佢唔應該咁容易會鬆開嘅。咁亦都係所以佢揾外國嘅專家，即係個供應商嘅專家嚟到睇，係都合理嘅，但係都係有啲奇怪，即係唔應該發生嘅事啦。呢個係 部分啦，即係呢個緩衝器嘅部分，或者呢個油壓啊、液壓嘅部分，係唔係一個日常會係檢視到或者會檢查嘅位，定係都係可能隔幾個月先做一次維修嘅？ 其實呢一個部件咧都係好襟用嘅，其實就唔需要成日去睇住嘅，一個完全封密嘅。咁用個理解咧，就如果要做一啲維修檢查咧，佢通常都會送翻去供應商裏面做一啲詳細檢查，因為普通喺一個地鐵嘅環境底下咧。是冇呢啲環境去做到拆開佢，再裝嵌翻，去準確地裝嵌翻，所以一般係唔會自己做嘅，係俾供應商做嘅。 即係每次係淨係將呢啲舊嘢交翻俾個供應商去做一個維修嘅，壞咗嘅時候先做嘅啫。 佢可能會做啲定期檢查嘅，咁但呢個定期檢查咧就唔需要話每年或者幾個月做，都比較長啲時間，可能係三五年啊。甚至更長都唔定嘅。咁呢、這個一般嚟講咧都唔係特別要成舊。即係成個設備咧，就拆開佢嘅。咁一般維修日常維修啲，睇下佢有冇破損，有損壞咗就可以即係要架車入去車廠嚟更換咗佢咯。咁啊攞翻去供應商做檢查。 我見到有議員提到一點，佢話每三個月咧要為列車做一個大檢查嘅，並且咧要跟指引將列車嘅車鈎裝置拆開嘅。我想知係咪有件咁嘅事，同埋呢個所謂大檢查其實包唔包括埋呢一個緩衝器咧？其實。 其實個大檢查咧，一般嚟講係唔係計月數即係年數嘅，係計公里數嘅，即係行咗幾多公里，咁就十萬公里、五十萬公里、百萬公里咁樣做嘅。一架車行嘅里數唔同，會損耗會唔同啦。咁一般嚟講喺呢啲叫大修啦，咁就係會拆開個車鈎嘅，但係就唔會拆開個緩衝器，因為個車鈎同個緩衝器係，因為車鈎同緩衝器已經係裝係一個一整體嘅。咁啊，但系咧就會做一啲目測啦，睇下有冇電器嘅損壞啦，氣喉嘅損壞啦，或者佢會唔會漏油啦，咁呢啲都會做嘅。但係就唔會特別，除非係見到啲特別奇怪嘅損耗，佢先會拆出嚟嘅。 估計今次會唔會都可能係工程人員或者一啲人為上面嘅疏忽咧？ 我覺得就唔會啦，呢、這個即係表面上嘅證據咧，就如果佢話係真係緩衝器鬆咗咧，因為一般嘅維修人員都唔會去掂到呢嚿嘢嘅，只係目測嘅啫。咁應該都唔係維修有啲咩問題，都唔係人為。反而可能睇下物料上面會唔會呢、這個物呢一件啱啱係有啲即係物料嘅問題出現咗咯。这个可能比较大啲。 OK， 呢一个缓冲器松开，其实对乘客嚟讲危险性系有几大？会唔会就系、是、即系如果松啦，今次就叫做有个刹制系统刹停啦？会唔会如果系停唔到嘅话，直情系两卡系会分开咗嘅？会唔会咁？ 其實就唔會分開嘅。其實呢個緩衝器咧有個行程嘅，即係個長度啦，最長可以行到幾多咁啊？一個我唔記得個實際個數字幾多啦。但係咧，佢上邊因為車卡裏邊咧有個地板有個擋板嘅，鋼板或者一塊膠板咁啦，橡膠板。佢個橡膠板嘅長度咧就一定長過嗰個緩衝器行程。之後就算緩衝器完全放曬咧，嗰塊地面嗰塊擋板咧，都會令到兩卡車睇落去係連接緊嘅。 嗯， 咁仲有側邊嘅風琴位咧，都係會伸縮啦。咁亦都係設計上面咧，亦都會令到佢係唔會打開咗嘅。 即係理論上就應該即係最嚴重嘅情況都係剎停架車坐一坐嘅，就不至於話拉開咗成架兩架車嗰個中間嗰個位而有乘客危險，應該就唔會去到咁樣嘅。因為有擋板就 應該唔會，係啦，應該唔會去到呢個咁壞的情況，因為甩個勾咧，其實都係需要幾大力下嘅，咁呢個都其實都幾難做到嘅動作嚟嘅。 OK， 咁好啊，唔該曬張連生先同你傾到呢一度。張連生咧就係鐵路運輸專業人員協會主席。咁啊，港鐵咧就住呢次事件咧，尋日都再有道歉嘅。咁啊，都提到咧就話咧唔遲於出年2月4號咧會向政府咧提交一個詳細嘅調查報告。尋日交嗰個咧就係初步嘅事件嘅調查報告啦。機電工程署亦都提到話收到港鐵提交嘅初步調查報告，會繼續跟進調查工作啦，並且敦促港鐵咧係制定合適嘅跟進改善措施。运输及物流局咧就话，港铁咧就住提供安全可靠嘅铁路服务咧系责无旁贷。对于近期嘅铁路事故深表关注，港铁正调查详细调查事故，并且拟定改善嘅措施，相关政府部门会参与其中。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周伟业。 教养系一场漫长、缓慢，而且是一生都学不完的学习。正是因为这样，我们需要一本整全的教养指南。而由做过近30年的学校咨询师金若翰培恩所写的这本《华德福简单教养练习书》，绝对是这方面的指南。当我们对细路发脾气、大嗌、束手无策的时候，原来需要的是给孩子明确一致的规范和界限，模棱两可的规定只会让孩子无所适从。 当我们一直叫孩子不准喊又没用的时候，其实是建立固定有节奏的情景转换模式，可以减少孩子分心哭闹的状况。而当孩子大吵大闹的时候，其实是发出呼救，以便从父母身上寻求回应，帮助他们找回方向。好多父母了解这个关键点之后，对孩子那些不良行为开始释怀。 而父母的角色亦都由监督者、栽培者、引导者构成教养的三个阶段。孩子年幼的时候，父母就是监督者；孩子在孩童阶段，父母就是栽培者；孩子进入青春期，父母就成为了他的引导者。而父母需要做的就是为孩子立好界限，有这五步。 暂停与想象，暂停一下，给孩子时间找到自我，也都给自己安定下来。从小事做起，给孩子能力范围所及的要求，陪伴与冷静，提出指示之后可以陪伴在孩子身边，保持冷静、沉着和安定。坚守原则，不讨价还价，不要被孩子逃避的藉口迷惑，运用平和清晰的语调重复原则，贯彻始终。提出要求之后请保持专注，贯彻执行。 书里面最实用的就是将孩子分成三个年龄阶段的教养原则，将最常碰到的教养难题都罗列其中，家长可以一边读一边实践，跟住就会被引领回归安定同埋和谐嘅亲子关系。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华德福简单教养练习书》，作者金·约翰·培恩，由小树文化出版。